站在你的门外，捧着花等着你出来，要在你见到阳光前献给你我的爱。门推开，陌生的对白，你和他牵手走出来，我坚强的微笑却只能转身 say goodbye。 如果爱能早些说出来，你能否和我恋爱？如果我能早点说出来，你也许为我留下来。如果爱能早些说出来，心也就不再悲哀。如果我能早点对你说出来，这遗憾将不存在，却不能重来。等着你出来，要在你见到阳光前先向你表白。门推开，陌生的对白，你和他牵手走出来，我坚强的微笑却只能转身 say goodbye。爱能早些说出来，你能否和我恋爱？如果爱能早点说出来，你也许为我留下来。如果爱能早些说出来，心也就不再悲哀。如果我能早点对你说出来，这遗憾将不存在，却不能重来。爱能早些说出来，你一定会和我恋爱。如果爱能早点说出来，你一定为我留下来。如果爱能早些说出来，我的心再悲哀。如果爱能早点对你说出来，这遗憾将不存